一支低音低弹吉他，和一堆一堆琐碎旧话，半空屋中的我坐下，怀念你。多么的想知你好吗？和他一起开心快活吧。愿他可跟我那样活着，全为你。我在笑我似个笑话，一生都追踪空气。也说过休息放弃吧，但实在舍不得你，只好衷心讲一句，我怕你一世快乐，没憾没泪恨伴你。如他伤你心，如他说别离，如果未嫌弃，我知跟紧你。无知的吉他，难解你别离，仍不愿离开。 God